外国媒体在17号到19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美国合众国际社、日本共同通讯社、中国的香港凤凰卫视、国际广播网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托网站分别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柳京眼科综合医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万鼎台革命史迹地纪念品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印度的世界镜报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龙月山矿泉水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